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4 你知唔知黃仁達係邊個？即係李小明根本就唔知黃仁達係邊個。佢只不過喺巴士見到佢啲廣告，咦有個黃仁達咁樣，好似又搞社會運動喎，而家又開 show 咩人嚟咧咁樣？跟住何俊仁就即刻撲出嚟，嘿無端端有錢開 show 嘅錢唔知喺邊度嚟嘅咧？ 屌你乜開 show 要錢嘅咩？開 show 係收錢咁啊！屌你老尾，淨執四廿幾萬啊！兩個人做嗰個棟篤笑麥當匪類，仲係好撚求其嘅 show 添啊！ 喂，你做大佬，你啲嘢係造謠生事啊，大佬！ 白認為啫嚇，我哋啲進步民主派成日追擊個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唔放過，咁究竟係咩原因咧？佢係諗唔明。 佢唔想有得啲嚟見到個黨亡黨啊嘛！ 個黨點亡得啫？我已經亡咗兩個黨啦。 是未老轉數還是很快 喂，歡迎大家嚟到熱血大球場，又一個系列嘅特備節目啦。咁啊，呢個系列咧就係叫做頂尖足球系列啦。咁啊，其實喺我腦海入邊構思咗好耐噶啦。咁啊，轉頭先至話俾大家聽咧。呢個頂尖足球系列嘅一啲嘅主旨啦嚇，同埋我想表達嘅嘢啦，咁樣樣嘅。咁啊，今日當然啦，呢個節目嘅內容咧，亦都係好緊貼啊，而家所發生嘅一啲足球界嘅大事件啦嚇。咁啊。我好想讲啊，即系首先讲讲其他嘢先吓，咁啊就系、是、每次睇到我哋 My Radio 啲 promo 咧，特别系啱啱郁文呢一个咧吓，即系呢集开始之前啊，睇到啊，真系好潇洒噶，即系个档点唔忘得，都忘咗两个啦，讲出嚟淡淡然，即系当然啦，即系我又唔系一个好熟政治嘅人啦吓，咁但系相信即系佢哋即系中间经过嘅嘢，咁我又唔系太理解嘅，不过我觉得即系从阿郁文卿嘅口中咧讲出嚟咧，即系有一种好潇洒嘅感觉，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都要借少少时间，首先我就要讲一讲啦，咁啊嚟紧咧就系普罗政治学院。同埋 My Radio 普罗之友合办立法会黄毓民议员办事处协办嘅一个活动啊，相当之有意义啊！我觉得就系呢个做人不能忘本，要饮水思源啊！庆祝母亲以及父亲节嘅会众联欢餐会嘅嗱，咁啊讲一讲啦呢个联欢餐会啦，咁啊主旨就系庆祝母亲父亲节啦，咁啊活动嘅详情咧就系诚意邀请各位街坊啊带埋你哋嘅爹哋妈咪啦一齐参与呢个节日嘅聚餐嘅，咁啊亦都喺嗰晚咧举行嘅嗰一晚啊吓，咁啊设有一个撰写心意卡嘅环节嘅。咁啊咁多位街坊咧，你哋咧就可以藉住心意卡向你哋嘅爹哋妈咪咧。表达一个感激照顾感恩之情啦，咁另外咧亦都设有呢个卡拉 OK 啦，同埋抽奖嘅活动嘅，咁啊欢迎咁多位街坊咧踊跃参与嘅，咁啊同郁文啦一齐咧庆贺呢个双亲嘅佳节嗱 ，OK 嗱，咁啊讲咁多啦，日期喺几时咧？咁就喺呢个2014年嘅5月30号系礼拜五嚟噶，咁啊时间举办嘅时间就系下午七点正啦，晚上啦即系吓七点钟。夜晚咁就地点咧就系黄大仙嘅富林酒家，黄大仙嘅富林酒家咁啊，餐费咧就系200蚊，大小同价系啦。咁啊，而家见到呢一张啦，啊咁啊，设计非常之简单，亦都系有力嘅吓。咁啊，当然啦，咁啊查询嘅电话咧，咁啊大家可以咧，即系点样买飞啊？咁啊了解多啲嘅话咧，咁啊可以打电话去到普罗之友啦，咁啊普罗政治学院啦，咁啊郁文嘅议员办事处啊，红磡深水埗啊，咁样样啊，咁啊嗰啲电话号码咁啊，相信大家咧亦都可以上翻去我哋 My Radio 嘅 Facebook 嘅专页啊群组嗰度啊，即系两度啦吓。或者係 website 嗰度啦，咁都可以咧揾到相關嘅資料嘅，咁多謝大家嘅支持先，冇錯啦。 OK， 今日翻翻嚟先啦。咁啊，头先讲到顶尖足球系列咧，咁啊，平日嘅热血大球场嘅常规节目就会紧贴一啲赛事多啲啦。咁啊，呢个顶尖足球系列就系会比较系倾向另外一边多啲，就系一啲世界足球嘅所发生嘅一啲大事件，咁啊牵涉到一啲叫做系幕后嘅运作啊，或者系。那件事出咗嚟之后对成个足球界形势嘅影响啊，嗱咁呢啲就同平时所谓评论一场球赛嘅嗰个内容细则係有少少分别嘅。咁我呢个我自己一早都想做嘅，有难度嘅，有难度，因为所准备嘅功课嗰度呢係会比较即係更加繁复嘅，亦都冇得你係即係隨意發揮嘅呢一樣嘢嚇，咁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個頂尖足球系列啦。咁啊，首先今日一開宗明義第一單嘢要講嘅咧，就係話最近咧歐洲足協呢個財政公平經濟條例嗰度就已經咧其實都散曬啲風出去㗎啦。巴黎聖日耳門啦、曼城咧，呢兩間球會咧將會被重罰嘅啊，而家重罰嗰個細則咧，亦都正式。即系唔叫正式嘅，都叫做系经过一份法国嘅一份比较权威性嘅报章媒体啦，咁啊对报法国嘅对报，咁啊已经系讲咗出嚟噶啦，咁啊应该相信咧都比较接近啲噶啦。咁就系、是、主要呢个欧洲财政公平经济条例就系为咗打压咧一啲咧嗰啲暴发户嘅球会啦，即系点样挥金如土啊，炒高晒嗰个市场嗰个转会费同埋薪金嗰个架构嘅身价咁样样，就叫做唔公平嘅咁样样吓。OK， 咁啊，巴黎圣日耳门同曼城咁啊，将会受到呢个欧洲足协嘅处分嘅。咁而具体嗰个处分嘅细节咧，就系传啦吓，两队咧都会系被罚款呢个6000万英镑嘅，咁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嘅吓。我喺网上边留意到一啲球迷话6000万算咩啊？对于佢哋嚟讲湿湿碎啦，唔系噶，6000万镑就6000万镑，你谂下到嗰度系几多钱？点会系湿湿碎先得噶？咁啊，亦都话咧喺未来喺球员嘅交易买卖嗰度吓。单一笔都系要限制喺6000万欧元之内，嗱唔同6000万欧元啊，细过6000万镑嘅吓，咁但6000万欧元一个球员其实都系贵嘅，咁你起码都成5000万镑噶啦，嗰度即系讲紧拎得出手嘅呢一笔数，如果只系买一个球员嘅话咧，喺呢个地球上面都冇乜几多间球会嘅啫，咁最主要咧就系个处罚嘅其中一个嘅项目细则咧，就系话喺下一季来季嘅欧联嘅嗰个嘅参加个资格啦。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中意听叫欧冠定欧联啊，我觉得其实欧冠咧可能大家更加会清晰翻，因为 Champion League。咁啊，應該係歐冠先係更加貼題嘅嗰個名字嚇。歐冠啦，我講好冇。咁啊 ，A 名單大家知道歐冠嘅註冊人數係分 A、B team 噶嘛。咁啊 ，A 名單嘅人數將會限制喺21个人裏邊嘅。咁而通常咧 ，A 隊係有限制嘅，就係25个人嚇。咁啊，少4个人係唔係咁大件事咧？嗱，不如我先拆解咗呢一度先啊。根據呢個歐洲足協嘅規定啦，咁啊嗰個歐冠嘅註冊名單係分兩份，一份 A team 啊 B team 咁樣 ，A team 啊唔可以超過25个人啦。咁而B team 嗰度係點樣樣咧？其實就係未滿22岁啦，喺嗰個球員15岁之後咧，最少有2年嘅時間咧係效力緊而家嗰間嘅球會噶。咁啊呢個目的咧 ，B team 嘅設立就係重視呢個青訓系統啦，即係呢個鼓吹呢一樣嘢啦。咁而喺嗰、那個每一個轉會窗嘅期間，即係冬季轉會窗嘅期間咧，可以 A team 嗰度會有3个名额嘅調動嘅。咁亦都係咧，就係話嗰3个名额嘅調動裏面可以調動，但係只係其中一位係可以啊，曾經代表過其他球會踢歐霸，踢歐霸。咁其實正式嚟講應該叫歐洲聯賽嘅，都唔係叫歐霸嘅，咁睇下大家中意咩名啦，可以係有個咁嘅一個嘅空間嘅調動嘅。咁所以你話呢一個註冊21个人係咪對曼城同埋或者巴黎聖日耳門嗰度咧係一個咁大嘅打擊咧？個人嚟睇又未必係嘅，最緊要係佢哋啲核心主將嘅啫，即係核心主將啫。你俾佢註冊30个人，但如果出唔到大衛斯華、爺爺托尼、金賓尼、亞古魯嘅，其實有冇意思啊？都係冇意思㗎啦，係咪？21个人裏面，我哋又咁可以睇到個常規，你用落去歐聯嘅正副選嘅陣容裏面，你計埋後備7个都係18个人啫。你計埋鬆動啲調動，21个，我覺得呢個走位係啱啱好嘅。我覺得呢個走位啱啱好，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處分嘅話，係咯，即係叫做有做嘢咯，叫做有做嘢咯，係唔係咁大影響咧？咁你做 B team 噶嘛， 但分分钟我就是想讲的就是 A team 里面最后那三四个人其实跟 B team 之间可能是没有分别的了已经是。咁呢个系咪真系有咁大影响咧？个人嚟睇未必系嘅。咁6000万磅，我觉得系一个非常之巨大嘅判罚嘅数目嚟嘅。啊，虽然对呢两间球会嚟讲唔会有个根基性嘅动摇，咁但系都系一笔几攞命嘅款项嚟嘅吓。咁好啦，咁跟住落去咧，我哋就睇一睇啲图片啦，好唔好啊？咁啊，跟住落去啦。咁啊，而家首先睇到嘅就系呢张出咗嚟嘅嗰个嘅計開條數啦嚇，暫時俾得大家睇嘅一個公開嘅數目啦。咁啊，最上面嗰行咧，即係嗰啲唔係英文嚟噶啦嚇，咁啊講講啦。咁啊就係呢、這個這個收入啦。咁啊再下邊嗰行咧支出嗱，你一定要睇住個 mon 啊，即係睇住個圖，我先可以解釋到俾你聽嘅。唔好意思啊，即係你齋聽 M， 即係或者齋聽聲頻嗰啲就照顧唔到啦嚇。咁啊再對落嗰行就係呢個不動產嘅增值税啦。咁啊俱樂部嘅营运支出啦，管理支出啦，税前嘅总和啦，咁样样，咁就喺上面嗰栏嚟噶。咁下面嗰栏咧就系包括咗个财政公平嗰修正啦，清分嘅支出，我一路数落去啦，球场基础设施嘅开支嘅支出啦，仲有一项就系2010年6月份之前签落嚟嘅呢个工资嘅定位支出咧，即系工资条款啦。咁最后一项就系嗰、那个。两个前后加埋嘅就係嗰个盈亏嘅嗰个嘅一出一入嗰个嘅落差啦。一超过咗超过咗佢嗰个上限㗎，即係1亿几，接近2亿㗎，巴黎圣日耳门。咁呢个係一个好巨大嘅数目嚟嘅。咁另外一间球会我哋再去下一张图啊，唔该。我哋一路咁去得㗎，咁曼城呢，咁同样嘅计算方法啦。咁其实你话再数到落去呢，第三位咧就系、是、嗱，我哋继续落去啊吓，唔该吓。第二位曼城啦，咁啊利物浦咧话俾大家听咧，都系五大位置里边嘅吓，咁啊睇落去咧似乎有啲危机嘅，不过又冇嗰两间咁大。跟住我哋再数落去啊，唔该吓，曼城就系再跟住嘅位置嘅，咁我哋再落啊，一路落得噶啦吓，呢一扎嘅图表吓，车路士啦。吓，咪车路士就已经系去到第八、第九位，已经系开始有钱赚嘅球会，即系喺嗰个转亏为盈啊！车路士已经咁啊，我亦都喺之前嘅节目度讲过，就系话车路士嗰度，大家唔好认为佢仲系可以一支挥金如土嘅球队，佢哋已经喺度计紧数噶啦。咁拿波里咧，原来就系话俾大家听啊，意大利嘅甲组球会里边咧，系连续八年已经系有盈利嘅。是最好的财政表现的一间的球会来的。咁他们多年以来的一买一卖的收益啦，卡云尼啊，纳华斯那些啊，咁亦都是做得到那个所谓在那个球员出入的营运那里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来的。咁阿仙奴呢就是英超球会的典范啦。咁但相信大家认为巴塞和皇马长年负债，咁是怎样呢？咁我们再看下去下面这图。但其实他们这些球会呢，那个即係嗰個盈利係幾高添嘅，甚至乎係啊，咁啊，當然啦，佢哋個收入本身高嘛，咁依個就係、是、啦，又係好似賭一鋪咁樣啦，佢哋簽咗咁多世界級球星，亦都有埋佢哋嘅肖像權，咁喺嗰度係使咗大筆錢，但係相對地翻嚟轉頭，佢哋喺嗰個商業開支嗰度咧，亦都同樣係 cover 到，即係有多收入 cover 翻嚟，咁呢個就好似一個賭博性質咁樣啦。咁德甲嚟講咧，多蒙特係仲要比拜仁慕尼克咧系更为优胜嘅呢一方面嘅表现吓，就唔系讲我单单个实际收入嘅唔同噶。OK， 咁我哋可以翻嚟先啦。咁自从咧即系推出咗呢个 FFP 啦，呢个财政公平经济条例开始啦，咁啊曼城同埋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咧都系呢个眼中钉嚟噶啦。咁包括咧以往德甲嚟讲，譬如拜仁嘅汉尼斯啦吓，但其实汉尼斯早两年前已经系认同咗，某程度上系叫做系都认同曼城呢一个洗钱嘅方法嘅，咁最初期啦，咁另外云加啦，阿仙奴嗰啲啦，咁亦都系一直都大力抨击嘅。咁我自己个睇法，你话金元足球系咪有错？我始终觉得有球会，你梗系有嗰、那个有个贫富喺度嘅，呢、這个一定嘅。因为我冇讲完，咁你如果好似我哋僆仔睇波嗰阵。睇港甲啊，我讲緊吓，本地班霸你精工吓，黄创山你零零舍舍，你又请啲荷兰国脚翻嚟，喂你使到好大噶啦，系咪先？咁你海丰嗰啲海丰队嗰啲，请啲南韩外援翻嚟，梗系平好多噶啦， 係嘛？咁你更加有啲，譬如話你話市政嗰啲咁樣係嘛？有陣時揾嗰啲外援咁樣，你嗰啲個級數冇辦法比較啊！咁你都係你梗會有一個所謂高低嘅落差噶。咁係唔係即係炒到咁高嘅身價而造成到嗰個唔公平嘅競爭咧？咁樣樣咁啊，所以有好多球迷都唔係好中意呢個所謂金元足球嘅，即係覺得咁樣攞咗個冠軍或者係奪取到錦標咧，都係有啲勝之不武。我兩睇啫，真係。我覺得係睇下點樣運用嗰筆金錢，同埋即係最主要你係一路睇落去，係睇下嗰啲情況，就係話能唔能夠係將嗰筆錢最後係投放到真係足球嘅基建設施，或者係球迷受惠嘅嗰個基礎嗰度。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達得到嘅話咧，即係譬如加建或者你起一个更加好嘅球场，或者系啲清训设施嘅场地搞得更加好，医疗设施，咁我觉得呢个都系投放喺足球嗰度嘅啫，系嘛，都系公平嘅，都系公平嘅，系咪 ？OK， 咁当然啦，即系而家嘅球星嘅叫板嘅能力啊，当然比以前嘅好好多啦，咁样样。OK， 咁喺帕天尼啦，欧洲足协嘅主席咧就系、是。佢被問到咧，被訪問到啊，點樣處罰啦？尤其是係巴黎聖日耳門同埋曼城啦，咁啊明確表示咧，雖然話兩隊咧唔會遭到即係遭受到呢個禁制參加歐洲賽嘅處分，但係咧必定咧處罰啊，即係點樣禁制咧？譬如去季嘅馬拉加就已經係啦，係禁制嘅嗰啲直情係啊。咁我諗呢個都係取捨啦，嚇取捨啦，始終佢哋都係勁女。你唔俾一下子唔俾呢兩隊參加，會造成一個乜嘢後果咧？但係必定要處罰嘅咧，仲係有啲就我哋頭先開頭講過嘅，譬如話金錢上啦，喺嗰個嘅註冊個人數嗰度啦，咁樣樣。咁而按翻照咧呢個法國嘅隊報嗰度嘅講法咧，就係話會罰款6000萬呢、這個6000萬歐元6000萬磅。咁而且咧，每個球員嘅買賣亦都係限制喺6000萬歐元之內。咁我哋當佢6000萬歐元先啦。依度我都未敢肯定佢係6000萬磅，應該係歐元嘅嚇。咁對於依兩隊之間嘅買賣嚟講，其實對曼城嚟講都唔係話太大嘅一個直接性嘅影響，因為佢哋買嘅球星都冇超過亞古魯嗰個價錢4000萬啦嚇。咁卡雲尼嘅價錢就當然高啦，巴黎聖日耳門買，咁你咪唔好買咁貴啦。但係如果我哋睇緊。如果可以在限制6000萬歐元以內的買只買一個球員的話，其實那個都仲是一個很犀利的開銷嚟嘅。OK， 咁樣樣嘅情況底下，大家認為嗰個影響會有幾大呢？大家認為個影響會有幾大呢？我覺得很得意嘅有啲嘢咧，就係話此一時彼一時，咁就係話呢個嘅英國嗰方面嘅媒體咧。咁喺呢兩日亦都發布咗個消息，就係話咧，呢個英超啊，嗰個能夠攞到冠軍嘅，你所得到嘅嗰個獎金啦，以及甚至乎咧，嗱，好驚人嘅呢樣嘢，原來英超排榜尾嘅球隊今屆開始啊，今屆呢一隊咧，我就當佢係卡迪夫城或者係富咸都好啦。佢哋所得嘅收入啊，轉播費嘅收入已經係可以拍得住係舊年嘅英超冠軍。即你明唔明啊？大家今年榜尾嗰队所得到嘅转播费嘅嗰个奖金，已经系可以追近到旧年嘅英超嘅冠军嘅嗰队嘅。呢、這个落差系可以咁大，咁但系当然就要拜呢个英超嘅呢个组织咧，就能够发展得非常之好啦。喺个商业价值嗰度，全球而家签咗咧系接近55億英镑嘅呢个转播费嘅合约嘅，包括英国嘅国内以及系海外。哇，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天文的数字来的。那这个会不会是什么呢？我又觉得 某程度上你好像就可以特别是曼城那些这样。曼城现在是很有机会拿冠军的。是吗？即是他拿到冠军的话，他那个奖金，他那个不是奖金，就是那个转播费的收入呢，是可以得到有9500万英镑。即是接近成亿英镑。哇，那那里有条什么数呢？是吗？即吸落嚟嘅話，其實係可以抵消到，即係你起碼同舊年比較多咗3000多萬磅嗰度，又係好多好多嘅錢嚟嘅。咁或者又講一講啦，喺呢度啦，咁跳一跳去第二個話題。但係其實我覺得因為都關乎個收入嗰方面嘅，咁所以同我哋今日個大話題嗰、那個FFP 嗰個公平競技條例咧，都有啲關係嘅嚇。咁相比起其他歐洲嘅主流聯賽咧，英超嘅電視轉播嗰個嘅分配咧。 就不會話好似特別係西甲啊、意甲嗰啲咁樣樣啦，就係、是、集中喺幾支豪門嘅球隊身上嘅嚇。咁佢哋一半嘅國內轉播費嘅收入咧，一半嚇係平均分配俾20间嘅英超球會嘅。咁啊，全部海外轉播費嘅收益咧，亦都係俾曬20支英超球隊啊攤分嘅。即係換而言之咧，呢、這個分配嘅機制咧係非常非常之做得公平嘅。非常之公平嘅，咁啊，亦都系啦，即系所以就系话西甲啊、英超嗰啲，唔系意甲嗰啲咧，就系点样成日话嗰个财富唔得均匀啊，咁样样吓，即系你好难想象到意甲榜尾嗰队嗰个奖金，哇，已经系可以嗰、那个转播费嘅收入系能够追得贴你冠军嗰队嘅，即系呢个系英超先至做得到嘅啫吓，咁啊，英超嘅电视转播费咧，嗱咁啊，依个就系参考咗呢个。Sport 163嗰方面嘅文章啦，咁啊睇翻嚟嘅資料啦，咁啊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就係話英超嘅電視轉播費嘅分成咧，亦都係有一個激勵嘅機制嘅，咁就係呢個何為激勵嘅機制咧？就係話你每一家嘅呢個球會嘅收入咧，嗱，即係唔會每一間球會嘅收入咧係會完全一樣嚇，咁但係佢已經係將嗰個差距啊做到縮近到最少噶啦。咁講過嘅國內電視轉播費嘅嗰個收益一半係均，即係一半係攤分啦。咁另外嗰50% 咧，即係剩翻嗰半啦，就係浮動嘅。咁依浮動嗰50% 裏邊當中嘅一半咧，即係25% 咧，就作為呢個獎賞嘅呢個攤分嘅，即係根據咧球會喺聯賽最後排名個成績去分配嘅。咁當然啦，就係好嗰啲嘢會得多啲啦。咁餘下落嚟剩翻個最後嗰25% 嘅咧，就係所謂嘅設施費啦，就係根據英國轉播嘅電視台咧，轉播球隊嘅場次嘅數目咧嚟分配嘅。咁即係話我哋通常睇到嘅就係話強隊啦，強隊會得到個直接直播嘅機會多啲嘅話咧，咁佢哋有分多啲嘅。咁但係呢個係啱嘅，因為強隊啊自然多人想睇啦，都啱嘅喎，真係咁啊！我哋香港又播曬嘅咁樣樣嚇。咁呢一個球季裏邊咧，英超最新啊，英超咧就係喺2011-2012嗰陣時咧，已經達成咗個協議嘅。咁啊，最新嗰三年嘅英超轉播就由我哋而家呢一季開始，2013-2014啦，咁啊去到2015-2016嘅。嗱，咁呢三季嘅全新嘅收益咧。在英國國內同埋全球一共係賣出咗接近55億英磅嘅呢個非常之高嘅價錢嚟嘅嚇。咁呢個英倫嘅《每日郵報》咧，亦都指出啦，呢個球季啊，即係2013-2014喺英超墊底嗰隊咧，佢所得到嘅電視轉播費嘅嗰個金額咧，甚至會高過上季英超冠軍曼聯添。哇！即系我听到都觉得哇一声啊，真系一个天文嘅数字，即系可以追到咁样样嘅。咁按照每日邮报个讲法咧，就系话喺呢一个球季有望咧成为冠军嘅曼城咧，佢所攞到嘅嗰个转播费嘅收益将会比上届嘅曼联咧系要多3500万英镑。哇！墊底嗰隊都要比上屆嘅包尾嗰隊嘅 QPR 昆士柏流浪多出2000多万镑，哇！真係非常非常之厲害嘅數目啊！咁至於喺嗰個獎賞嘅嗰個嘅分配嗰方面，即係話每一你攞好啲嘅成績又多啲錢嗰度咧，咁最後嗰名咧即係排第20嗰隊咧都會有120万镑。咁啊，依個120万磅咧，你唔好睇輕啊，已經係比上個球季多咗60% 噶啦。咁再每提升一名嘅時候咧，咁啊再多120万磅，即係話冠軍嘅話咧，嗱呢方面就差距大啲啦。排第尾嘅就攞到呢個名次分配嘅金額咧，就120万磅。但係你一路係咁上嘅話咧，數到去冠軍嗰度就已經有2400万磅噶啦，2400万磅，咁嗰度又多一啲咯。哇！咁啊，至於講到剩翻個25% 嘅所謂嗰個設施個費用咧，其實就即係講緊嘅嗰個嘅每一場嘅轉播費咧，播得你多啲，你又賺多啲。每播一場有75万英镑。咁啊，直播次數最低嘅球隊其實咧就係佢哋每屆最少有10场嘅，即係話最少都喺呢度又立到750万嘅英镑。咁啊， 多了 60%。 至於在那個海外的轉播費的收益那裡，每支球隊國內的轉播的所得到的收益會比同期去年的同期呢是多了 60%。即平均會多2300万英镑，平均就呢個係嚇。咁啊，每一支嘅球隊海外嘅轉播費用嘅嗰個嘅收益咧，亦都係比去屆咧咁啊多咗70% 嘅。咁呢一度平均就達到咧係3200万英镑。咁所以條數咧就係咁樣計噶啦。好，我哋跟住再去下邊嗰啲相啊，唔該。嗱，咁其實咧要講一講翻咧，就係話嗰個嘅係點樣傾翻嚟嘅啦。咁啊就係講緊嘅咧就係。天空电视台啦，未去到呢度住吓，咁我哋 call 好先系啦，就系呢一张，咁就系 Sky Sport 啦，咁啊同埋呢个 BT 啦，英国电信啦，咁啊喺嗰个签订嘅新合约嗰阵时咧，就将呢个 ESPN 咧就扫走咗啦，咁啊由呢两间嘅呢个直播嘅机构咧，咁啊所买得到呢个英超嘅转播权嘅，咁Sky 嗰边咧就系、是、买咗7个嘅电视转播嘅 packing 嘅，咁啊当中嘅5个买咗7个当中嘅5个，咁即系话佢哋每一个球季咧都可以咧得到116场嘅英超直播噶，咁另外一度咧就系、是、英国电信 BT 嗰方面咧就可以只系直播32场。不过呢32场里面又有18场咧，就系强强对碰嘅比赛嘅赛事嚟嘅。哇，咁即系话咧，其实喺呢度包揽好多，但系都冇香港咁犀利。香港好似系全部播晒嘅唯一一个地区嚟嘅。即系大家认为，所以嗱呢度又要讲翻少少嘢，就系话喺嗰个嘅大家好似觉得系唔愿意俾钱睇英超，但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全世界都系俾紧钱睇英超嘅，唔系净系你嘅啫吓。咁而且亦都系香港个选择已经系最多噶啦，因为全部有齐晒嘅。你睇唔睇得晒系其次，另外一件事吓。咁但系其实喺翻佢哋英伦本土自己咧，都播唔晒所有嘅赛事嘅。OK。咁啊，喺嗰个费用里边咧，喺嗰个原来系达到呢个30亿嘅嗰个，仲有一个海外嘅转播费用咧。咁啊 ，Sky 嗰边咧占咗22.8亿嘅吓。咁啊，呢个英超嘅 CEO 啦，呢个史达摩亚咧，咁佢都话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营销嘅一个嘅美满嘅效果嚟嘅。咁最主要咧，亦都系要简化啲嚟讲啦。咁啊，就系话啊嗰个嘅。在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这个买卖的那个金额啦，但是特别是中国那里呢，他们着重中国那个重大市场的发展，就其实在那个价钱那里就没有说特别提高的。OK， 那么这个英国卫报也都曾经讲过的，那么这些其实已经是去年前年的消息来的啦。那么美国那方面呢，就是说呢这个金额是怎样的呢，就是这个 NBC 就力压这个 Fox 啦，同埋 ESPN 呢就以 1.57 亿应该是英镑咧，咁啊投得到咧就系同样个三季嘅英超嘅转播权嘅，咁系当其时啊，即系之前 Fox 同埋 ESPN 嘅金额嘅3倍嚟噶。咁啊，足球王国嘅巴西咧，咁啊英超嘅转播权咧，亦都首次啊喺呢个所谓美洲大陆嘅总转播权嗰度分离出嚟，即系以往就系一个美洲区吓。咁啊喺新嘅计划里边咧，巴西就系自己独立开嚟嘅。咁嗰度咧就係5000万就賣咗俾呢兩條頻道啦。咁呢度就去翻呢個 ESPN 同埋 Fox 啦嚇。咁亦都係呢個金額咧，就已經係之前嘅4倍嚟嘅，即係獨立即係巴西轉播個金額，個金額係以前美洲區域嘅4倍添，仲要係嚇。咁喺中國嗰度咧，咁我頭先講咗啦，因為佢係着重嗰個佔有率嘅擴展啦，咁啊所以咧就同呢個超級體育媒體咧咁啊簽下咗呢個6年嘅合同嘅，咁佢哋又会将呢个嘅转播嘅权利咧，就分销俾各个地方嘅体育台，咁我谂包括系广东体育啦吓，同埋呢个 IPTV 嘅网络嘅 ，OK， 咁大概就系咁样样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英超嘅影响力咧就遍布呢个全世界啦。嗱，即系咁样讲法，喺呢个同时咧，臨近季尾咧，亦都係將嗰個英超嘅嗰個電視轉播費用嘅金額講出嚟，即係話俾大家聽，9500万英镑嘅呢個金額，其實係比歐聯嘅冠軍仲要多嘅。嚇，我唔知係咪有啲競爭意味咧？啊，即係英超係咪有啲強勢嘅嘢，要話翻俾呢個 拍天尼知道啦，会唔会有中间呢啲咁嘅嘢？咁啊，如果你话系攞得都高过欧联嘅奖金嘅话，咁其实某程度上，又睇下欧联嚟紧又会搞一啲乜嘢嘅动作啦。咁呢个再去了解一下佢哋嗰个转播权嗰度咧，又可以卖得到几多几多嘅价钱啦。OK， 咁跟住落去，我哋再去下一幅相啦。但喺呢个金钱嘅足球咧，就永远受惠嘅咧，就系都系只不过系一啲顶级嘅联赛或者一个顶级嘅球队啊。咁跟住落嚟，我好想同大家讲下呢一支嘅球队。如果喺英超上边咧，应该话我哋睇翻落英冠嗰度啦吓。嗱，而家大家睇到嘅就系呢个英冠嘅积分榜嗰度。我想如果数落去咁多支球队呢，如果问下大家或者香港嘅球迷最想见到边一支嘅球队升返上嚟英超嘅话呢，我諗啦，或者我错啦，大部分嘅球迷都会揀列斯联嘅。因为列斯联我諗喺十年前左右呢，喺好多球迷心目中都系一个几紧要嘅位置嘅。咁当年佢哋嗰班球星维杜卡、基维尔、阿伦史密夫啊嗰班，唔系史密夫，系史密夫嗰班，即系嗰班嘅球星咧，系好得到大家嘅喜爱嘅。咁啊，因为亦都系财政嘅问题啦，咁就系导致到一路降，曾经降过落去英甲，即系呢个英格兰嘅第三级嘅赛事嗰度。嗱，其实佢哋降到降一班之后咧，一路个财政都好唔稳定嘅。咁直至到咧有个分水岭，即系一路都唔稳定嘅，一路都系差嘅，欠债嘅咁样样。咁原來就係話咧，喺今年嘅一月份咧，終於有個意大利人咧，意大利嘅商家咧，就叫斯連奴咧，咁啊將球會75%嘅股份咧就買咗落嚟嘅。咁其實都係同一間公司買嘅啫。咁佢有用一間公司嘅代表資格咧，咁就走去買一月份嗰陣時。咁有啲咩後果咧？嗱，如果我哋咁樣睇法嘅話咧，就係話有新嘅財團或者是商家注資入去，球隊是不是那個的情況會更加好轉呢？但其實不是的，其實不是的。嗱，我哋再去翻頭先嗰張嘅走勢圖嗰度睇睇啊。其實你大家留意到咧，去到一月份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好容易睇嘅啫。你就數翻咧18、19、20、21嗰幾個禮拜裏邊咧嚇，其實嗰陣時列斯聯嗰個位置曾經啊攀到去前五位啊。前六前七啊，咁样样啊，即系话仲系一个咧，系可以至少咧竞逐呢一个嘅英超升班附加赛嘅嗰个位置嚟嘅。咁但系正正咧就系话跟住咧呢个意大利人斯连奴买咗呢间球会嘅时候咧，反而咧佢所答应过嘅嘢，譬如话会帮球会还清债务啊，会将球员嘅欠薪啊一一清还咧，其实佢冇做过嘅。佢冇做过，所以最主要嘅原因其实佢系被通缉紧嘅。吓，即系我觉得列斯联咧就好似，即系点讲嗰样嘢系越穷越见鬼咁样样啦。呢一样嘢就系佢其实系被通缉紧嘅呢个新嘅班主吓。嗱，咁我睇翻咧就系话喺个一月份嘅时候啦，应该话喺呢个意大利人呢个斯连奴未买球会嘅时候咧，喺一月份列斯联系曾经经历过。这个即是12月底1月份的时候经历过五连败的。那么那时候列斯联本身里面的那个的怎么说即是那个的气氛是不是那么好的。那跟着入了主之后呢，他是1月底买入这间球会，那之后的成绩出现个小阳春2胜1和这样。那但跟着呢又冧荡呢，又连续好多场都没赢过的。亦都是再试多次这个一波的五连败。OK， 咁我话俾大家听，其实而家咧喺呢个英冠嘅神射手咧入波最多咧，亦都系正正嘅嚟自列斯联嘅呢个罗拔麦高马克。咁啊，佢今季入咗28球嘅。如果列斯联系得到一个财政稳健嘅发展嘅话咧，最少呢一班球员起码今届系可以能够有资格，或者呢队波系有资格参与呢个英超嘅呢个升班附加赛嘅。咁好可惜，而家个情况去到而家呢一刻，大家可以睇翻啲外电嘅报道吓。呢个班主呢个斯连奴呢个意大利卡利亚里嘅人咧，佢而家目前仍然系在通缉中，咁啊亦都系即系佢唔可以喺意大利嗰边啦，咁啊亦都系咧就系。球员嘅欠薪啦，亦都系唔够嘅。佢曾经再发放过一次嘅粮饷嘅，咁但系跟住之后又冇咗回事嘅。咁呢间球会点样样咧？都系要等再卖噶啦，都系等再卖嘅。咁即系，我觉得列斯联几惨嘅，吓，即系仲系要俾人利用紧嘅。而家呢间球会，好，咁我哋跟住再可以去下一张图啊，唔该吓。咁啊，而家睇到嘅就系呢个意大利人班主啦，呢个斯连奴， 啊啊、希望列斯联真的找到手更加好的买下家咁样啦。OK， 咁我哋跟住咧就再去去下张相啦。咁其实咧球会嗰方面咧，我想讲咧，列斯联啦，咁啊，但系可能呢一间球会都系同样可惜嘅，就系、是、苏超嘅班霸啦，就系、是、格拉斯哥流浪啦。咁两年前嘅呢个财政崩塌添啊，佢哋直情系可以用到吓。咁结果上季开始咧就降到落去苏越嗰度再打上嚟，苏越就系苏格兰嘅第四级嘅联赛。咁但以佢哋个班底，以佢哋球迷嗰个嘅支持嗰、那个嗰、那个嘅能力咧。大家可以預計得到，佢哋如果如無意外都可以直升翻上嚟蘇超，但係而家又話俾大家聽，佢哋遇到一個好大好大嘅財政上面嘅困難啦。咁呢個最緊要嘅咧就係嚟自球迷嗰個嘅買呢個季票嗰方面啦。咁啊嗱，而家大家睇到咧喺圖畫上面咧呢個聯賽榜，佢哋今屆喺呢個已經係蘇甲嘅啦，叫做啊。咁同樣亦都係102分啦，攞咗啦。咁啊得失球差有88球啦，即係我咁講嘅，講得俾你聽，佢哋其實都已經超曬班噶啦。咁名将就系呢个麦高洛治啦，打过韦根嘅呢个球员啦，咁样吓。OK， 咁样而家呢一刻咧就话俾大家听，佢哋系可以升上去苏冠，但系佢哋其实佢哋个经济将会面临第二次嘅呢个嘅困境嘅，能唔能够逃过到呢一关咧？咁包括咗佢哋嘅名宿啊，呢个球员啊，李察哥富。咁李察哥富，我谂一啲譬如80年代已經有留意開英格蘭足球的球迷都會對他非常熟悉，亦都踢過熱刺，是一個很有領袖級的一個防守球員。他亦都出來呼籲球迷，即是大家最重要呢，即簡單一點說，就是說那個的季票那裡是球會一個很大很大部分的支持的力量，即是收入。但是球迷為什麼會是不是太願意買呢？就是英文亦都理解到球會的財政不足以令到他們信任球会，即系球迷嘅热情就有喺度噶啦，咁但系始终要拎钱出嚟，咁呢个反映到整体嗰方面，即系其实个经济嗰度都有个好大嘅困难喺度嘅，咁而且佢格拉斯哥流浪已经唔系喺佢哋本身个原本以前嗰个数万人嘅球场嗰度比赛噶啦吓，咁呢个又掉掉啦，咁啊导致到咧喺嗰个收益嗰方面咧，亦都系有个影响嘅。OK， 咁啊格拉斯哥流浪。列斯联，好，我哋可以翻嚟先啦。咁到底呢两间球会咧点样样咧，都可以先至系咧能够重见天日咧吓，喺翻顶级联赛嗰度露面咧。咁同一时间有啲球会啊使，我哋叫使钱冇节制啦，系要使到被罚嘅。大佬，我谂如果你话罚曼城同埋巴黎圣日耳门嗰6000万欧元，你话等翻落去俾格拉斯哥流浪同埋列斯联嘅话，哇，已经翻咗身好耐好耐啦。咁但系嗰啲只不过系单人哋嘅罚款啫。就是咁样样啦，咁而且话禁制买球员都唔可以一个球员嘅买卖唔可以超过6000万欧元，咁其实我觉得6000万欧元大佬嗰度系一个好庞大嘅数目嚟噶啦，已经系吓。OK， 嗱，今集嘅顶尖足球就嚟到呢度啦吓，咁啊嚟紧啦，即系呢个属于不定期推出嘅特别节目啦，咁啊都会系同大家探讨下。咁我其实跟住落嚟我都好想讲阿柏天尼嘅，柏天尼其实我都讲过嘅，咁啊，我觉得佢有好多嘢好得意嘅，就譬如佢同白礼达之间嘅一啲嘅斗争啦，咁样样吓。咁白礼达亦都讲下啦，佢最近亦都重提旧事，就系话喺嗰个顶级联赛，即系任何联赛都好啦，要实施呢个6+5嘅政策，即系6+5，即系好似我哋香港咁样样吓，就系6个嘅本地球员啦，再加5个嘅外援啦。嗱，佢讲紧嘅外援咧，就唔系嗰啲欧盟底下嗰啲，比利时去到英格兰都唔当外援嗰啲咁样样，直情系唔能够代表本国出阵，代表国家队嘅话咧，就系嗰啲就已经系属于外援嚟噶啦。咁白礼达有呢个form打出嚟，咁佢就话系重视翻本土球员嗰个嘅培，本土球员嘅嗰个培养。唔知点解，我觉得反而白礼达如果呢条桥佢真系能够实现到嘅话咧，我觉得比嗰个财政公平嘅经济条例更加有效。其实你问欧联个 AB team 嗰度，你话系咪多余？我觉得好多余。你不如话每队只系能够注册30个球员仲好，系咪先？你整个 B team 出嚟做乜嘢嘢啫？冇乜，即系我觉得意义唔大嘅。你俾佢中间冬季转会窗换换人咪得咯吓？呢个所谓重视青训嘅 B team 冇意义嘅欧联嗰度系咪先？你本身欧联又有个 U19 嘅欧联啊，系咪 ？OK， 咁另外就系话嗰个喺个每一支顶级球会嗰个会唔会能够从嗰个收取嗰个赞助商个费用嗰度做手脚热？令到球会获得一笔好大嘅费用，譬如话曼城咁样样，嗰个赞助商个费用系原来系比而家嗰个现有市场应有个价值咧，系高成一 倍幾兩倍嘅咁樣樣，咁但係呢啲你又要去計，咁預期係咁樣樣，咁倒不如你話限制嗰個嘅出場嘅外匯人數，我覺得。我依一次我撑白礼达呢个谂法，同埋最紧要系大家而家有冇发觉就系、是，喂你睇到嗰啲嘅国家队嘅赛事咧，譬如世界杯外围赛、欧国杯外围赛，大家有冇发觉对同以往吓、啊，我哋开始睇波嘅时候嗰、那个渴求性咧，那个渴望睇到呢啲国家队嘅赛事咧系冇咁强烈嘅，因为你喺球会你已经睇晒啦嘛，因为巴塞、皇马都已经喺支世界明星队啦。系咪？有仲有边一支国家队会吸引到你嘅？即系除非你本身你好中意嗰支国家队之外嘅其他国家咧，好难能够引起你嘅注意。我觉得去翻呢个六加五嘅政策咧，即系每队波少啲嘅外援咧，即系唔好夸张到好似云加嗰啲咁。明明十一个都唔系英格兰球员嘅，但系嗰十一个你又唔当外援嘅，系嘛？即系去到咁夸张嘅，我即系倒不如就系六加五。或者七加四都好啊，系咪啊？或者五加六啊，倒翻转头啊，都得。即系起码你有个人数上面上阵嘅限制咧，咁我觉得反而呢个咧，唔单止系可以某程度上啊，你某程度上起码可以限制嗰个转会嘅大量流动啊。咁同样系可以咧，就压制到嗰个所谓嘅球会嗰个挥霍金钱嘅嗰个程度啊。即系大家唔好使到咁大啊。呢个此其一，其二就系起码我哋到翻我哋睇国家队嘅时候咧，嗰个渴求性、嗰个新鲜感会大啲。而家我真系冇乜噶，而家真系冇乜。即系你要到咩国家咧？就算我睇西班牙国家队咁样，咁我同我每个礼拜睇皇马同埋睇巴塞嘅赛事，我已经得唔到嗰份嘅嗰个冲击。系嘛 ？OK， 咁另外第三样嘢就系真系可以，你咪有个更加大嘅空间俾翻本土嘅球员去成长、去上阵咯。啊，但只系即系只有做到咁样样啦，六加五。但系因为你欧盟嗰个所谓嘅劳工法例又唔容许咁样样啊嘛，即系又去咗另外一度啊嘛。甚至乎帕天尼佢自己都讲，如果真系要投票嘅，赞唔赞成嘅，欧洲足协系选择弃权嘅。啊，就系咁样样。OK， 嗱，今集嘅顶尖足球系列咧，咁啊讲咗好多好多啦，咁啊下一集咧不定期再推出啦，咁啊希望大家支持啦，同埋呼吁下大家啦，亦都系上翻去啦，我哋喺 Facebook 上面有个热血大球场嘅群组噶吓，咁啊大家咧快啲上去啦，咁啊 join 我哋啦，咁啊多啲发表多啲留言啦，咁嚟紧啦吓，咁啊亦都会多啲活动咧，咁啊或者多啲搞作咧，同大家玩一下噶，希望。大家支持，熱血大球場。OK， 拜拜。